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选自孟子告子当中的一篇说理性散文，全文逻辑严密，雄辩有力，从一个人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下面就一起来听文艺广播主持人赵亮为我们诵读这篇文章。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全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盐之中，管夷吾居于室，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新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还是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咱们先说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的今天中午到下午呢，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城区以北地区呢稍微这个云薄一些，然后城区和城区以南的地区的这个云呢相对来讲呢是比北部要厚一点。气温呢是继续上升的空间呢是也略有差别。预计这个南郊观测台的最高气温是在12度左右。刚才我看到这个天上出现了这个日晕，有谚语说呢是日晕三更雨，月晕50风。不过今天本市这个水汽条件比较差，夜间出现降雨的可能性很小。需要注意的倒是呢，今天夜间气温下降速度会比较快一些。预计最低气温呢是在0度上下，这个出现时间是明天早晨的6、7点钟。这也是正是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 对。 天气呢也是近期比较冷的一个早晨，重点呢是要注意保暖。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那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世界天气，我们先说一下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亚洲天气呢，就是明后两天有一股弱冷空气呢会给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地方呢带来2到5度的一个降温。同时呢也会伴有这个雨雪混杂的一个天气过程。 在南亚地区呢，就是这个印度的南部和斯里兰卡呢，明后两天的雨水会继续的这个维持的，而且呢强度呢是一个增加的趋势。明天这个降水这个降水量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到了后天呢就会发展成中到大雨。那么中南半岛一带呢是像这个缅甸南部、泰国还有这个越南等地呢，明天也是有小到中雨，后天呢就是有中到大雨呢，局地会有暴雨这么个情况。这是亚洲天气的一个重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欧洲天气的一个重点。从明后两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像英国啊、爱尔兰，这还有这个利比里亚半岛，法国、意大利中北部呢，还有一轮这个明显的降水天气。其中呢，明天英国的西海岸呢，普遍是一个中雨。利比里亚半岛的这个西部和这个意大利这个北部有中到大雨。后天呢，这个降水呢会向东移动，到了中欧地区，不过呢，这个强度会减弱。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北美天气重点方面呢，就是今后三天，北美大陆呢将普遍迎来一轮这个降温过程。特点呢就是它降温范围广，降温的幅度比较大。明后两天这个累计降幅呢，这个会达到一个4到8度这么一个降幅。在降雨方面呢，就是明后两天啊，冷空气在这个北美制造的这个雨水呢，主要是分成两块。第一块呢是在五大湖以及这个它以北的地区到加拿大东部地区，它这个向态呢，就是降水的向态呢，是雨雪混杂，有降雨的地方，有这个雨夹雪，还有雪，就是说它这个降水的向态是比较多变的。另一块呢，就是在美国的东南部地区，美国东南部地区呢，明后两天呢，就是普遍有小到中雨。这上面说的呢，就是一个是降温，一个是降雨，这些地方呢，就是说，如果是大家要有想去往这些地方的话，就是要注意这个降温啊，还有这个降雨、降雪的天气对这个旅游天气的一个对旅游的一个影响吧。主要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郭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邀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二最有意思的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请假的理由就在这一期节目当中要诞生新的理由了。 我还清楚的记得上周二咱们花了大段的时间在说吃的， 对，而且说了一个概念，说咱们以为的不是人家以为的， 对对对，就跟旅行的时候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问当地人你们那好玩吗？很少有人会说特好玩，你一定要来。 他们都会说， 一般 般，没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别来了。对，但是就是你去了一个别人带你的地方，但你很新鲜；你吃了一个别人吃你，但是你觉得很新鲜的东西。 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开篇就要先来消耗一下。 哎， 环球旅行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我想到一个电影环球旅行的、那个环球旅行条件比较艰苦， 什么 叫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哇那太艰苦了， 是吧？ 还要冒着被吃掉的风险，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他为了躲那个动物吧，他得长时间得泡水里，是吧、 哦、 那船被那动物被老虎占着， 不是 Jack 和 Rose 对， 哎呀太像了你说的这个 对对对， 你说女人是老虎吗 啊那只老虎是公的是母的哈，没有人研究过哎。 所以你看少年派多可怜啊，有的时候就长时间泡在水里，人泡在水里泡的时间越长其实大家都有感受，你在不用说洗澡的时候泡的时间越长啊，你就说把手在这个水盆里泡的时间长了， 就起皱， 对，你会发现它泛白起皱， 对， 对， 人泡的多长时间能够忍受到这样的一个极限的程度呢？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有一个英国的男子，他据说环岛游泳5个月都不上岸，创了一个世界纪录。 这是6月1号开始，有一名33岁的英国男子叫艾德利，在英国的肯特郡下海游泳，一直就没有上过岸。11月4号，也就是前两天，他终于抵达了马盖特，成为首位完成环游大不列颠岛的挑战者。同时，他的这样一趟冒险之旅还创下了4项世界纪录。 哎，我有一个问题得问一下，就是这天气原因，好像全球这温度不太一样，在英国那边大不列颠岛这个季节应该很凉了吧？ 过了10月份，我印象中就已经入冬了。 是不是，通常这个时候不下水吧？ 对， 是吧？ 他们下水的机会很少哎。 游泳馆可以是吧？ 嗯， 你要在海里边，环岛游这个事儿好像还是冒点风险的啊。 嗯，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艾德利，他在157天里游了1780英里，大概就是咱们合成公里数是2800多公里，不到3000公里。 我天 哪！啊，每天游泳游多少呢？大概要游12个钟头。每6个钟头在辅助的船上稍微休息6个小时，啊，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再游。 嗯， 在途中，你看他遭遇了什么潮汐啊、洋流啊、暴风雨啊、水母的咬啊。 哎呀，这太可怕了！ 水母的一下蛰得很疼哈、啊。啊，秋天，他们这里的秋冬了啊、寒风啊，在最后1英里。大概有300个人下水陪着他一块儿到达终点，我估计不陪是不行了。 对，因为毕竟这不是在游泳馆里游，水面也不是风平浪静的，它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的这个情况会发生。水母叮咬，如果咬多了，还会产生幻觉。 好像是 上次沉船事件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在水里面等待救援时间太长，被水母叮的产生幻觉以后就死掉了。 本来可以及时得到救助就可以上来了，但是幻觉就没办法了。 是，那艾德利的身体因为惊人的挑战出现了各种损伤，除了肩膀疼痛，因为必须要游嘛，还有长期穿着潜水衣，脖子的摩擦受伤。为了减缓这样的摩擦，他试过包裹一些胶带呀、或者剪掉潜水衣那个领口啊、还有甚至是光着膀子游泳、但是呢这样也引发了，毕竟是秋冬季节、引发了低温症、此外他的舌头因为长期接触海水而干裂，因为他是在海水里面 盐水泡是吗、 说有一天早上起床在枕头边发现了舌头的碎片， 哎呀， 无法想象， 就是掉的那个东西吧，对吧？就你看啊，通常咱们说 舌胎 是吧， 嗯， 干了之后上面那一层会掉下来，会脱落 啊，真的 睡醒会发现，哎，这一堆是谁的什么东西， 尝了一下， 哎呀太可怕了 啊，这是开玩笑， 但是这个实际情况 是 发生 了， 是 干裂， 对吧？ 为了补充热量，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吃掉了超过500根香蕉。 哎，这再次证明了香蕉是运动员们， 香蕉真的就是很多运动员都会随身带的，因为它可以迅速提升你的身体的糖原、让你有足够的热量来应对这样一段运动的过程。 尤其他在冰冷的海水里泡那么长时间啊，据说在就是上岸之后啊，这个艾德利就说了，说因为太久没走路，必须重新的适应一下， 像一条鱼一样。 但是意外的是呢，对游泳这件事情他没有感觉到逆反、他期待下次挑战。 天哪！ 我们知道在船上待久了的人，是不是下到这个岸上以后 走不稳， 哎， 你就晃 的、对对对，晃的， 哎， 就有点像是1900那个钢琴师，海上钢琴师 啊， 不下岸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太适应。这个艾德利的冒险之旅呢，据说是4项世界纪录，第一项是游完了英格兰的南岸，并且在8月份打破了另外一位老兄叫李康特在1998年连续游泳73天的记录，那么他还创下了从英格兰最西南方的兰兹角游到苏格兰最东北方的约翰夹角这样的最快记录。最后一项世界纪录是这样的，叫环游大不列颠岛。为什么会这个是一个世界纪录呢？因为他环游的途中是没有上过陆地的第一个人， 虽然它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一直泡在水里，它是有一个辅助船可以休息的，对，但是这样的一项记录还是很值得， 当然了， 对，佩服的。其实它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榜上是有记录的。2016年4月份，这一位叫艾德利的男子就曾经创下19小时内攀绳达到圣母峰高度的记录。他还曾经拉着1400公斤的汽车跑完了马拉松。所以这位老哥，这位小哥，他并不是只擅长于在水中游泳，他各项对往上爬的、 拉汽车， 还有对拉汽车力气和他的那个耐力都是值得称赞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就是你游泳好了你就可以挑战这样的事情，他是因为综合实力比较强大， 身体素质， 对吧？啊， 对， 健身房肯定没少去。 他得长成什么样啊？ 特别好奇是吧？大家可以查一查， 啊、 他的名字叫艾德利， 艾德利，对， 啊、是一个英国33岁的男子，才33岁有了4项世界纪录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嗯， 哎呀，这个年轻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要去追寻啊。但是作为这个年龄大的人，你看像我这样的啊， 哎， 怎么办呢？我就会通常会哎呀，回忆过去啊，啊，青春时光啊。 完了，一个人一旦开始回忆过去，说明他老了。 老了，老了怎么办？老了，你看啊，在很多地方他也会面向老年人做一些辅助的。让他们觉得快乐的事情。英国还是在英国，英国，你说这个，我们看到一些剧啊，这电影里边，这英国在老了之后哈，它也是老年社会，这个有很多的孤独症，是吧？ 嗯， 有很多，你看到什么了？你这个表情啊，他看到那个33岁的英国男子了， 对，有点失望。 不是，人家这是刚刚的挑战完毕嘛，是吧？满脸大胡子是吧？ 嗯。对对对， 落魄的样子， 但是还是很厉害， 收拾一下贝克汉姆 啊，你说的对，嗯， 来来来，关注我们老人的事儿啊， 好， 刚才33岁让他过去了，英国呢，据说在很多地方都开设了面向60岁以上的老人的叫午间的 club 啊，就是这个叫俱乐部。 为什么就不能夜总会？夜总会就不能是晚上呢？其实很多60岁以上老年人都会出现较少的问题啊。怎么了？为什么觉得人家晚上就要回去睡觉呢？瞧不起谁呢？ 夜总醒。 夜总，对，你这叫午间夜总会，不就成午总会了吗？ 哎，对，他们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说把老人们聚在一块儿，让老人们啊，就是不要老是不动弹啊，要多运动，摆脱孤独，丰富你们的社交生活。 也是因为这个年纪的全世界的老人可能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孩子们长大了，都各自成立了家庭，或者说有自己的事业。 甚至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些社交软件并不是还没有诞生， 对， 然后他们没有特别的。适应这样的生活，所以你发现现在有些老人他也会使用社交软件，但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困惑， 对， 他也可能会在当中去跟别人交流， 对， 但这个东西呢，一方面对他们可能因为这个社会不是他们当年的样子， 对， 所以呢他可能不太适应。第二，这个电子这个设备对他们其实是陌生的，是不友好的， 对对对，是冰冷的。 所以呢，这样一个名字叫做豪华俱乐部的啊，我们就暂且把它叫午间夜总会活动啊，就由两位英国人发起。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活动？他们回忆了一下，说由于他们的父亲去世之后，目睹了母亲和孤独抗争啊，这特别的艰难，所以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让妈妈呢变得更活跃，爱交际，从而结交新的朋友，摆脱孤独。 因为老年人如果一旦丧失掉了伴侣，其实对于他来说是生活一个很大程度的缺失。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例子，就是他很快， 对对对，也会跟着一起去， 对对对， 所以其实能够跟相对比较同龄的人在一起沟通，比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可能会更快乐一些。 我记得过去啊，咱们了解那个就是欧美人啊，老了以后好像有一种方式，就是他们就是打打桥牌， 对， 是吧？这个方式对他们来说特别的常见， 对。 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其实社交呢，因为现在啊这个社交已经太丰富了，那个活动呢可能毕竟它还是很局限，就那四个人，有的时候凑不够四个是吧？都没办法。 对， 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这个英国人呢，在什么克劳利啊、伦敦啊、还有黑斯廷斯啊，都举办了这样的豪华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是说，英国人呢，这个方面可能还需求特别特别的多。 他们就是利用午休时间把老人们聚在一起，参加者花5英镑入场就可以获得茶水和三明治，免费续杯那种，然后边吃边聊，欣赏音乐表演，或者是配合着音乐唱歌跳舞。主办的人也说了，说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老人家们可以玩得开心，交到朋友，变得团结起来。 里面有一个51岁的西蒙，他跟别人说，他说这个俱乐部啊，向老人们提供了一个打扮起来让自己放松的场所。他说老人们喜欢这里，根本是玩不够。 我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是说向老人们提供一个可以打扮起来让自己放松的场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曾经在某一部、不知道 不是很有名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小的情节 啊， 我只是搂了一眼，但这情节到这么多年以后我依然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一家的老两口、 啊、 他爸爸呢突然就觉得说自己老伴儿有外遇了，就怀疑跟自己子女抱怨、 啊、老人啊， 对，说为什么、 嗯、 说因为你妈妈现在以前从来不打扮，她现在出门之前涂各种各样妖艳的口红，而且她子女也怀疑自己妈妈有外遇了，就是因为以前她根本不喜欢妖艳的颜色、 啊、 现在我经常会发现我包里面那个口红被她拿走了 啊， 结果有一天全家人就跟踪她妈妈说到底出门干嘛去、 嗯、 画那么好看、 嗯、 跳广场舞去了， 嗯，一想就是 一个社交的场所，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就是广场舞可能还刚刚兴起，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我记忆很深。 大家有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种误区，就是觉得他不爱打扮，他就是个这样的人。 对，对， 其实他是没有机会打扮自己， 是 他可能由于当时他太繁忙，压力太大。 对，对， 等到他要打扮自己的时候，你们又怀疑说为什么 你怎么变了？ 对对对，其实没有啊。 嗯，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我就想多说一句，咱们经常是不是也说到这个话题，说啊、哎，以后养老怎么办？哎，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吧。 对， 好多人是不是说这个话？ 对对对， 哎，咱们弄个养老院吧。 对， 都这么说。事实上，我觉得大家都弄养老院这件事情是不实际的，不可能。 对，对， 所以只有在社会的力量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听到像豪华俱乐部，当然这个名字不好听啊，这种老人的活动场所越来越多， 嗯、 这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对。 所以跳广场舞是人家的自由， 是 只要不干扰到大家。 对，这样的老年人俱乐部，这个提前装修的时候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户哈、 啊。 我们来进一下广告，30秒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一号新家的广告之后，我们从养老的话题这个先拽回来哈、 嗯， 咱们还年轻， 哎， 继续来说一说， 说一说还说社交问题。 是， 其实刚才说这个老年人跟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交的工具，也就是电子设备，比如说你的手机，这个可能缘分不是特别够、 嗯、 啊， 对， 老年人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年轻人真的离不开。 嗯， 现在这个手机这个事情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的方面啊，它是一个公害。 对， 你比如说，我说在某一些地方不好好使用的，比如说在高铁上、在飞机上，你看到那个直接把外放打开， 对 啊， 地铁上 什么什么，对，是经常会出现这种事。 对，包括你在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眼睛也不离屏幕的那种。 就是过去他们还讲说这是不礼貌，现在我都懒得说这话了。 嗯， 就所有的人都是这 样。你以前还把手机都裸在一起，谁先看手机谁就那个什么。 啊，真心话大冒险， 对，还买单呢。 你那个不好，我这个好。 哦，就直接把它打开念出来是吗？ 啊，对，来一条信息念出来，就是你电影里演的 嘛。 那得拆散多少？不是那个，我就说啊，就是这个智能手机确实它有好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影响大家生活了。 是， 有很多地方针对这样的智能手机的滥用，都有一些自己的方法。 比如芬兰有一家酒吧、 嗯、 就不允许你带着手机进到这个酒吧当中，老板也是希望 都不能见。 对，就鼓励大家面对面，多做真实的面对面的社交。 嗯，这个酒吧的名字好听，叫吉娃娃朱利普，是个鸡尾酒吧，今年8月份刚刚开张。说一开始那酒吧只是说啊，顾客们来了以后啊，你们都把手机收起来啊，免得这个你们手机屏幕老亮着，因为酒吧里面那个光线稍微暗一点嘛， 嗯， 你老亮着呢，破坏我们店里面人的氛围，这就跟电影院一样，你要老打开的话，我都恨不得把你手机砸了啊。 嗯， 看到这个举动呢，让更多的客人呢在酒吧里边更放松，更多的跟朋友交谈，不再看手机。哎，酒吧老板呢就干脆想了一个方法，说你要想进我们这个酒吧来消费，你必须在门口把你手机暂时存放起来。 这项规定呢，的确是让年轻人和一些想随时掌握孩子动向的父母就不满了，联系不上失联了呀。但是大多数客人表示欢迎，因为他们得以躲开手机提示音的轰炸。 哦， 当然了，我是觉得一般咱们国家酒吧也不允许18岁以下未成年人进入嘛。 那当然， 所以当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可以有自己的这个行为能力的时候、 啊、 我觉得是可以拥有这样一段自由时间的。 嗯嗯、啊，这个酒吧的老板说啊，说很高兴我看到我这里做了一个正确决定啊，在特别忙的生活当中呢，人们需要离开一下智能装置放松自己，如果不强制禁用手机的话呢，很多人就不会这么干，就是自觉的人太少了。 嗯， 他说这禁令推出之后呢， 店员们就看到了一幕一幕感人的场面啊， 嗯， 就人们终于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 以泪洗面。但是我知道，就是像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一定是也没有太普及什么扫二维码结账什么的 啊，啊，所以这个手机 也没有 必要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 在中国这个事儿， 这个很难哎，商家必须要下定决心才行哎。 你有没有想我是这样啊？我大概有两三个月不止了，半年的时间不带钱包， 我现在钱包也都是闲置的状态。 基本上没有掏出来过， 对， 那手机 就可以 使用 性，带了也就是，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在中国实现起来太难了， 很难很难操作。 我连这个公交卡我都是手机里的， 是， 所以就没有办法了。 对，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所以还得靠什么？你禁令啊， 自律。 对，禁令是一回事，自觉是最重要。 嗯，好，上半时段再来说最后一条，我们要说到东京，在日本，这也是我们稍后的环球趣闻录当中会停留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国家哈。你说到东京的一个咖啡馆办起的是猫咪电影节， 嗯，这个猫咪主题的咖啡馆呢，据说不稀奇了啊。但是日本东京这个猫咪主题的咖啡馆呢，他们办了一个猫咪主题的电影节，这一家名字叫做猫之森的猫咪主题咖啡馆，位于东京都武藏野市吉祥寺地区啊，这个应该是叫武藏野市啊，武藏野市。那么这个每年秋天和冬天的时候，他们咖啡馆都会办这样的猫咪节的活动，就是关于电影节来参与到这个节日当中。 嗯， 所谓电影节呢，就是咖啡馆里面的27个养猫的人，喵星人 哦， 他们的陪伴之下，在看一场关于喵星人电影。 你说喵自己能看懂自己吗？ 看不懂。你看过那个猫在镜子里边看自己，他老觉得是对方。 啊， 他绝对不会认为 他会生气，是不是？ 啊，他还挠抓 你干嘛学我？ 对， 电影节当天呢，咖啡馆晚上7:30开门，电影在一个小时之后开演，给上班族留下了充裕的时间，你可以先吃一顿饭，或者先小喝小酌一杯。 哦，晚上7:30， 当然他们还可以跟可爱的猫咪们玩耍，给他们拍照，上传到自己的社交网络。 嗯， 那今年放映的电影呢，是2008年上映的一个影片，叫《小猫奇缘》，讲述的是一名铁面无私的工作狂照顾一只弃猫的温情故事。 嗯， 好多人是一种是那种日常生活中很严肃，但是一见到猫就完全被融化的那种类型。 嗯嗯嗯嗯，这个电影上映不久呢，咖啡馆里面的猫呢就溜达到旁边去了，就是不看电影了，这吃东西去了啊。 嗯， 然后 事了 吃完了，它有可能，你猫就是这样，它愿意理你的时候它就理你，所以它吃完了它就回来，然后要不然就在你的这个膝盖上啊，要不然在架子上啊到处休息。电影结束的时候是将近晚上10点，咖啡馆的工作人员说呢，差不多也就是猫准备上床就寝的时间。说这里呢，这跟我小时候理解太不一样了。 嗯， 说猫在晚上都是活动的，猫在白天睡觉。现在的猫 和猫已经 不一样了， 对，已经不捉 鼠了，不捉老鼠 了。 每年这个咖啡馆的猫咪电影节呢，只有一天。但是咖啡馆呢还是每天营业，营业时间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 有意思有意思，猫咪也有自己的专属电影节了。 嗯， 时间到了中午的1:27，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稍事休息一下，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1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以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环球趣闻录，我们继续来寻找请假理由。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我们说过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会待在一个趣闻同样比较多的萌萌的啊， 对， 这个、动漫的 除了英国就是它， 对，日本。咱们的邻国日本呢，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么一个事情啊，是说到了关于消毒。我们通常可能会在外出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啊， 对， 我们会吃东西或者是要拿东西的时候呢，会想到这个手太脏。 你说的太精致了，办公室里很少。要说这样，是带孩子上各种早教课的时候，一定会给你先手部消毒。 哦，我还没带过。 对，那你就没有，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嘛？ 啊、 对对对，就是你去任何一个孩子比较多的场所， 消毒 现在已经很普及了，就是那种免洗的消毒液，给你挤两下，然后你擦一擦手， 哦、那小瓶的那种。 他们机构会用大瓶，妈妈们 我通常会带一个很小很小的那种瓶。 你是属于生活比较精致的， 不是，我是就是开车长途的 男中年， 实在没办法，你要拿面包嘛，你不是开着车，你如果拿吃的的话，你手肯定是脏的。 我就是那种觉得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人， 要不然就是你长这么结实的。 要不是因为我带孩子，我真的是不太，就生活习惯不太好。 其实消毒这件事情现在很常见，就是手机你有时候也得消毒，对吧？因为它确实接触的那个东西太多了。 对，我同事经常有一个女同事经常说，你必须得拿酒精棉球擦一下手机， 擦擦， 你是要抱着她上床的。 怎么消毒这件事儿，在日本现在有一个新方法、啊、在日本的医院当中，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让大家都能够去 养成这样的 习惯。 对 对，其实这个方法是借鉴于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叫《罗马假日》。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名原因啊， 我 听我讲过很多回， 我看过， 啊、真的， 我看过。 哦，在我启发之下， 我其实是70后， 什么意思？哎、这个《罗马假日》里面，你还记得那个真理之口吗？ 我当然记得。 现在这是罗马几十年当中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说谎手会被咬住。 对，就那个东西。那日本的大阪府吹田市的大阪，医学院，他们最近呢就用了一个有点像真理之口的一个东西，嵌在医院的一堵墙里，是一个模型啊。你把手放在这个模型的嘴巴里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流出酒精消毒液， 感觉像哈喇子一样。 嘴里流出来的是这个意思 啊。对 呀、 啊啊。 然后这个举动呢，就让大家会想到把手放到那个真理之口当中的心情 啊， 多像啊！你把手放进去， 哎，但是手部消毒这样一件事情，在流感高发季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因为医院这个目的其实也是在于预防流感等感染症，尤其像医院这种病菌比较多的地方， 嗯， 这个活动呢也会持续到11月中旬。因为流感呢是可以通过唾液还有飞沫来感染的， 有的时候你甚至没有看到，对不对？ 所以你把手放到嘴里面，其实就是你如果把手放在自己的嘴里面，或者你没有消毒过的手就在那儿随便摸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 嘛，就是一个传播的途径嘛。 你吃东西的时候，你拿东西往嘴里喂，这个动作本身它可能就会传染。 对对对。 所以你如果把手，你要放到自己的嘴里，你就先放到真理之口里。 那你就可以想怎么舔怎么舔自己的手。 小的时候确实是看到，当时一看到说外国人吃那个，不管是各种的他们的面包， 就是、缩一下手，感觉特别爽。 尤其是他们吃到这些奶油制品的时候，是吧？他们总会那样。我就觉得第一就是这个动作不文雅，第二啊，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难以接受的是，我怎么知道我手上有多少东西呢？我通常没有看到他们消毒， 对， 是吧？但是后来发现说啊，事实上这个事情呢，在电影里面常见，但是在生活当中一定是要先让自己的手干净， 对， 然后你再做。 也提示一下，最近已经快要进入到流感高发期了，所以家长朋友们，包括其实所有成年人也应该跟小朋友一起，能去打一下这个流感疫苗的，就还是打一下，这以防万一。 对，然后消毒这件事，你看学学人家的这个啊，特别萌的这种方法， 是 其实可以设计一下， 跟小朋友也可以来做这样的，就是一种人设设定，故事情节设定，他就会爱上洗手和消毒。 跟每个家里的孩子房间旁边都装一个真理之口。来，我们继续说日本的事儿啊。刚才说了日本的真理之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日本真正的动漫圣地。是一个新版的动漫圣地。日本的动漫圣地我是不太了解，但是我就知道 很多， 我就知道其中一个。 嗯， 镰仓那个海边的那个， 对， 那个 火车站， 确实那家是动漫圣地。那上周呢，日本的动漫旅游协会是公布了希望探访的日本动漫圣地，这叫2019版， 最新版的， 好像里面有88个地方 圣地名单， 88部作品。 这个机构是参考了国内外动漫迷的投票结果，然后选出了成为作品舞台、原型的场所和漫画家纪念馆等88部作品的98个地方。这是继去年之后第二次公布了。 这个他们真是很聪明啊，他们知道有无数的粉丝是希望 主题游 能看到了。对，据说他们这个。说了嘛，日本国内外要投票来选出结果，那么投票总数呢超过了30000票，其中75%都不是日本人自己选的，海外投票， 可见这个影响力。 中国的动漫迷们可能投了不少票了。 对， 今年是选出了22部作品啊，它里面有一些地方我是不太了解了，这个 我也不了解， 知道名字的朋友听一听啊，我们听几个。说有一个作品叫《比宇宙更遥远的地方》，它说的哪儿呢？是群马县管林市，日本的一个地名啊。然后还有一个作品叫《花开物语》，这里面说到了石川县金泽市，这些地方呢都成为了他们的旅游胜地。还有像什么神奈川县很有名啊，镰仓是不是就在那儿啊？神奈川县的这个藤泽市是因为什么刀矢巫女、吊球等等的4部动漫作品，而这个漫画作品入选到这个名单当中。然后还有福岛县的伊达市，因为讲述这个地方历史的一个动画片叫《正宗》，而选入了这个名单。 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呢，他就说了，为什么要选这样的动漫圣地呢？原本不一定是著名景点的地方将会成为景点，所以动漫旅游是他们认为很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其实还是在推广自己的旅游。 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一消息是说，你知道龙猫吧？ 我知道 龙猫那个电影，其实中国人看都是在网站上或者是盘哈。 对。 龙猫那个修复版还是最新的一个，就是过去那个版本，还是那个故事，还是那个电影，老电影要在中国大荧幕上上了。 哇， 好像引进的消息已经差不多确定了。 这感觉又是一波回忆杀。 对，龙猫还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动漫形象，因为我们都知道范晓萱那个歌嘛。 对，而且这个龙猫的那个博物馆也是大家去到日本也一定会必须要打卡的，跟那个哆啦 A 梦， 豆豆龙， 对， 这我唱的特别熟的一个。不是我这个年纪唱的歌， 我突然想起来，范晓萱不是还唱过《我有一根仙女棒》，也是动。 我的天哪！ 对， 哎，我今天怎么就是少女心了呢？真的。刚才我们说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动漫的一个消息啊，其实利用这样的资源，这是他们国家特别擅长做的一件事儿，因为动漫真的是吸引了世界无数的粉丝。来看一看接下来咱们要了解的今天的趣闻录当中还有哪些？来看一看 纽约的一件事情吧，说纽约一个公园里边就因为一只鸟让美国粉丝们哎呀那个迷呀、啊、那个发痴啊、 迅速路转粉是吗？ 哎， 这只鸟确实不太一样， 纽约中央公园， 对， 中央公园在城市里边嘛， 对，咱们之前不是刚有嘉宾来说过纽约中央公园吗？ 对对 对, 对, 对， 这位不速之客是一只五彩缤纷的鸳鸯、嗯、鸳鸯一般就是 偏五彩缤纷的鸳鸯， 就发土色，是不是、啊嗯、只有在咱们中国这个绣娘的这个手下才会变成五彩斑斓的 看来你会绣 看过别人绣。这是一只雄性鸳鸯，露面之后就成为了纽约城内最新最耀眼的明星，而且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粉丝无数， 吸粉了。 对， 说早在10月10号的时候，这个曼哈顿观鸟报告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就分享了一段中央公园里面出现戏水鸳鸯的这个视频，然后呢纽约的爱鸟的人都到那地方看鸟去了， 感觉这个纽约中央公园就是咱们的野鸭湖。 哎， 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他们还有专门这个观鸟通告，咱们有专门的鸟岛 这个鸳鸯啊就一下成为了美国的网红。 嗯， 说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关于这只五彩鸳鸯的帖子潮水一般已经达到了20000。 嗯， 那有网友也分享了一下那些观鸟的人还有媒体去拍那个鸳鸯的场景啊，争先恐后长枪短炮的、嗯、还有纽约人呢把鸳鸯称为叫纽约最抢手的王老五， 黄金单身汉是吗、 哎、 鸳鸯其实主要是分布在东亚的，那么中央公园在纽约的这只鸳鸯到底从哪儿来的， 是谁带过去的？ 对，不少网民就注意到说鸳鸯腿部有一只圈圈，所以怀疑它可能是从附近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哦哦、 就是给你鸟那个带那个环是吧？ 但是呢附近的中央公园动物园已经确认了这不是我们的， 就是不是他们那个公园，不是他们动物园的，可能是别的动物园的。 对， 这个鸳鸯戏水的这样的场景据说还激励了一批纽约绘画爱好者在这个中央公园里面展现他们的绘画的才华。 哎，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当中对鸳鸯这个形象就是偏东方一些的，可能还 是 跟它产地有关系、 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当你看到画作用油画的方式呈现鸳鸯戏水 就是、这个、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 这个、综合感感觉还挺强，就很穿越。 本来他们应该画画别的什么东西， 感觉像是合作款中， 对对对 对, 对，中西合作款。 他们应该画点什么布谷鸟啊，什么是吧、 啊？ 金丝雀、啊， 对对对，哪怕是孔雀也还 好。哎哎，画了一鸳鸯啊、嗯。好，鸳鸯在纽约圈粉，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应该是去了纽约去美国旅行的朋友应该打卡的一个地方。 是， 嗯，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可能到这里去打卡呢？我们说到的意大利，可能很多人会想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啊，会想到画家特别多。 嗯， 那最新的研究表明说，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其实啊，对他的研究太多了啊。跟他说他那个就是他自己嘛，自画像嘛，蒙娜丽莎啊，说这个达芬奇呢，有可能患有罕见的眼部疾病。 嗯， 这帮助了他在平面作画时能够准确地描绘出物体的距离和深度，因此而成名。 好像有很多。在就是感官方面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人，他反而能够更加精准的或者说敏锐的把握到 对 事物的某些方面。 我们有时候看有一些作品当中描述说，其实有一些疾病你看起来是疾病，它只是和你的不同。 对， 那么这种不同它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它会显现出它的独特的技能和才华。 对，伦敦城市大学研究教授克里斯托夫泰勒对6个达芬奇可能的自作肖像画眼睛凝视的方向做了分析，发现一些画作中其中眼睛出现了向外转动的斜视的迹象。据悉呢6个作品包括2个雕塑、2幅油画和2幅素描，还是比较全面的。 研究的真细啊、研究那个就是看那方向、 是 刚才说的这个教授呢，他通过像画作上的瞳孔、虹膜和眼睑画圈的方式来评估眼部状况，然后测量它的位置。他把这个测量数据转换到同一个角度的时候，结果就证明了他分析的那个，他说达芬奇有斜视倾向。他的左眼，他们这么描述说，他的左眼在放松时向外转动了-10.3度。 我天哪！ 啊，但是他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呢，眼部状态就能够恢复到正常，就是跟大家是一样的。 这个教授还表示说，世界上只有1%的人患有这类眼部失调外斜视，达芬奇也因此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 天哪！这个话描述的特别文艺啊，说那个，你看他看这个世界更像是一个平面画布。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是一个3D 屏幕，就是我们看的是立体的、看是一平面画布。然后这样的一个技能，这样的一个疾病，使得他在作画的时候更容易 把物体变换到画布之上。 嗯，这种情况和他另一只眼睛的正常视觉形成对比，帮助他能更好地理解三维物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看到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好神奇。 嗯， 这研究人员说了，这个能力使得达芬奇在大部分作品当中能够画出精准的阴影，这也是他成名的原因。 据说啊，像相似的研究已经证明过一些事情了，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特别有名的画家，荷兰的伦勃朗啊，法国的爱德加德加和这个西班牙的毕加索，据说都有不同种类的眼部失调的状况。 嗯， 哎，刚才说到他就是一个眼睛可以那样看，一个眼睛可以这样看，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一只眼睛打狼，一只眼睛放哨，这是做不到的，就是 平常做不到。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经常我们会发现，就是表演当中有一种，就是他两眼睛向不同的方向看。 Uh-huh. 这个我是练了好长时间。